看见我手中的红旗摆，起来接应。哦，军卒们一定去隐藏。这周善忙吩咐把一床给我龙儿，说你那看他是气都等，俺就走慌忙，跟随众人把城进。嚯，见三街路市热闹非常，街前的断人来往，一个个真是爱见苍北的几成邦。来到府前寻着门里啊，说我奉啊我们武侯的差遣来到了鬼帮，可要见你家的夫人俺家郡主，你就说我周善求见，有要事相商。这门吏闻听啊，往里回禀，寻着那内宅之上的小梅香，丫鬟内禀周善求见夫人，说哦，他是个心腹的家将，你命他入后堂。丫鬟传出周善随入，两儿外跪倒磕头问安康，连累夫人忙说是免。周善叩头他的一旁，孙夫人先问我母国太好，后问武侯可安康。你经过江阴神是你是一的从头说端详。周善说我来非为别的事，为之为国太病在床，想郡主携带公子过江探望，休书一封遣臣过江。孙夫人见书啊如酒醉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之中泪两行啊， 说道是我母病急，皇叔又在外，可命人休书转达皇叔再去过江。 周善说西川离荆州途路遥远，老国太病在垂危，已入道光。夫人说若不然禀报那位军师诸葛亮。周善说哎呀夫人的高 见，请再思量。军师执掌是国中事，这是家事，却由你自主当。倘若推脱，难以专注。如不然，等皇叔回来，你再商量。那时节，两下天言，当得日久啊，怕只怕我太太命已亡。夫人说，我不辞而别，同是大礼，路途上若有人拦阻，怎能过江？周尚书，请郡主出城，很有准备，大江中早有防备，料也无妨。哦，夫人点头，原来如此，吩咐上丫鬟们快备行装，我只带从人十数个，叫他们到这预备在厨房。丫鬟传出诸事齐备，这孙夫人归心似箭，也顾不得梳妆，把那陈家也为思量。周善先行早离了府堂，孙夫人一生好勇，端午事众家魂飞，俱能跨马，各带着刀枪，人马纷纷出离了荆州府。我多时来的就在江南忙活婆婆那个丫鬟，一个一个跳下马，从夫人车内接过小王。周善吩咐怀着大扶手，他主妇们纷纷就进船舱。夫人说，你们跟来的从人呢，接着回去，我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湖。军卒们得主得令，他们一个个推车把马转转向，江南要起跑车跳开船走。哦哦哦哦，在那儿轮正猛听得马碰乱铃响啊，真是远再定量神说说，破不浓眉，精神马寒端正正，大大鼻子口过几个方，好大大两耳垂轮银盆面，雄赳赳膀大腰圆，膝盖悬昂穿一件左袍衬，银叶甲悬两面， 父亲到京房逃亡几条，我家自逃春节后不风里里青红宝剑桥中国米擦擦湖中米白凋零剑飞鱼的铁背铜胎宝雕工一当灯一双斧头战靴飞薄的拴一对剑银二灯在两旁七匹单一追风银雪带十一杆兵丁将炮五高山飞将来这是丹顶虎长山将赵子龙在长坂坡前长坂北明山人携带小主去过江赵云吃惊就说不好啊啊这其中有诈暗阴不良不拉拉一催马来到江边见了船缓未走子龙一见喜洋洋他叫涛你们且莫开船容俺赵云相送这舟上见有人追赶他气满胸膛吩咐声开船将红旗摆芦苇中四船七出各亮刀枪五百儿郎齐排列人人奋勇似虎狼五只船接连一处顺流而下赵子龙马上捉急暗思量哦这明明是那东吴顶下的老龙旗他们过江来把军主放着忽然过江有什么要紧唯恐怕小主命有伤我主公即将大事托我等若有了半点差池我面貌无光又搭着风顺水急船已去远猛抬头见人影儿遥遥是渺渺茫茫无奈和赵云来将追赶真凑巧江岸上斜拦一只小小鱼航子龙大喜一赶下马有两个腿坏的军卒跑慌忙西岸登舟解开浪命二人驾舟直入长江在大江中小舟行来如飘逸看赵云一片地中间哪怕落水而亡片刻之时将大船赶上那舟扇粉饰成房间似飞光众吴兵开弓放箭如走雨赵子龙捉了忙忙摆动手中枪恰好似乌龙摆摆拐忙摇头啪啪啪把雕鸟打落在长江舟扇船裂退后这场众吴兵人人奋勇个个逞强小船临近捉枪子赵云两箭放毫光这口剑削铜斩铁如切草刷刷刷吴兵只剩半截枪好赵云大船临近将身一副呼啦啦放到不那些打小儿郎赵云追走阴险留下了英明啊

旅顺着江岸我朝前宫发奔，我猛听得江边一上一小鼓中有人抚琴，樵夫闻琴音把心神稳定，柴胆儿啊放置在了地崖又沉，恐咒你贪颜回财告他的命短。